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那天我有一同事啊，拿出一谜语让我猜，说的哥的姐都没生意，打一个韩国明星，答案是什么呀？车太贤，有这么一演员吧，演那野蛮女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健，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这个猜谜呀，是一种传统的智力游戏，经常猜猜谜语呢，不仅能够锻炼咱们这个思维，也能让生活呢更加的情趣盎然。这不，爱家小区的小何一家呀，就经常的猜谜语，特别是欢欢，老能说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谜语，挺有意思的。 说起这猜谜语呀，我是一门零，您和我妈都没戏。 谁说的？想当年我可是我们单位的灯谜姥姥。 什么？您不是我妈了，要当姥姥？ 好吧，别瞎说，这姥姥啊是咱老北京的土话，那就是知道的多，谁呀都不服的意思。 哦，我明白了，可你们都没我知道的多，那我就是灯谜姥爷。 嘿，和你妈平起平坐了啊，我当年才是那灯谜的姥爷呢。 没事，您是大姥爷，我呀是二姥爷。 嘿，咱俩成哥俩了。 你们俩呀也别争，咱呢比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谁怕谁，听好了啊，我这个可难，说一个十字一个口字，念什么？ 一个十字一个口字，嘿，这字念古啊。 古字怎么一个十字一个口字呢？ 你看呢，这上边一个十字，这下边一个口字吗？ 不对，这字念田。 田？哪个田啊？ 田地的田。您看这不一个十字一个口字吗？ 十字跑里边去了。 对喽。 嘿，行，臭小子，我考考你啊，一个十字一个口字， 这字念谷念田， 都不对，念油。 油 啊，你看啊，这不是一个十字一个口字吗？ 哦，上面出头啊。我再考您，一个十字一个口字， 念谷田油。 不对，念甲。 嗯，这下边又出头了。嘿，行，我再考你一个。 来吧。 还是一个十字一个口字， 念谷念田念油念甲。 哦，不对， 念什么？ 念申。 哦，上下全出头啊。我再考您一个。 来吧。 一个十字一个口字， 念谷田甲油申。 全不对。 那念什么呀？ 念叶。 叶 就是树叶的叶。 那怎么是一十字一口字啊？ 这不右边一个十字左边一个口字吗？ 这十字又跑边上来了，嘿，你可真行啊。 当然了，要不我怎么是灯谜二老爷呢？ 好，这家子可真够热闹的，就一个十字一个口字猜了这么多字，看来这欢欢对文字啊还真是有点研究。不过呀，要说起真有研究的，那还得数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猜字儿里头可是说了挺多的字谜的。不过呀，这个段子是他们在1957年录的，所以呢说的很多字儿还是繁体字，希望您在听的时候辨别一下。 这真认识字啊。 哎，跟您这么说吧， 嗯， 嘿，这个我认的这个字啊， 嗯， 倒是不太多。 嗯， 识字不多，是用字不错。 你看这话够大呀。 哎，这话不大。 哦，识字不多， 哎， 用字不错， 哎，认得字不多， 就是这个字应该念什么你就念什么。 对， 没念错过。 哎，没念错过。 那好了，考你一个字。 你考吧。 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一捺，念什么？ 这我不认得。 念重啊。 哪个重啊？ 群众的众。 中了不是仨人字吗？ 啊，还是那不是一撇一捺一撇一捺一撇。 嗯 啊， 有点意思。 当然了， 那我也考你一个。 可以啊。 嗯， 行。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一横一竖， 哎， 一竖没这个字， 有这个字啊？ 念什么？ 这字念口啊， 口 啊。 那怎么一横 一横一竖一竖一横？ 有意思啊， 怎么样？ 好好， 哎， 再听这个， 你再说。 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一点又一点，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一点也不乱。 这也是个字啊。 啊， 这我不认得。 人参的参字， 人参的参字 啊，上边仨拐弯，底下人字三撇。 那怎么着一勾一勾又一勾啊？ 你看那身子不是一勾一勾又一勾，一点儿一点儿又一点儿，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 有这么写字的吗？ 怎么样？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呀。 可以，你说吧。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他这也够乱的。 这字念什么？ 不认识。 这字念雅。 哪个雅？ 雅州的那个雅。 雅，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你别那么写呀、 啊！啊， 你看我写出， 你看 呀，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嗯， 再写这半边， 嗯， 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 这个费劲劲啊， 怎么样？ 好， 嗯， 那好，我再考你一个。 你说， 李字去了木， 哪个李呀、啊？ 姓李的李呀、 啊。李字去了木 啊，十八子嘛，就是上边一木字，底子字吧。 这个字念子啊？ 不对了，念一。 怎么会念一呀、啊？ 嗯， 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一个子字吗？ 对呀、啊， 您把那个木去了，那不是念子吗？文念一呀、 啊，就剩一， 怎么会就剩一啊？ 我说李字去了木、 啊， 去了那了，跟上边那木。 哦，连那个了您都给去了，那可不就剩这一道吗？ 再说一次，你猜猜啊？ 您说 念什么啊？ 嗯，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一字， 这我不认得。 梦， 梦 啊，人睡觉做梦。 啊，梦，做梦的那个梦， 哎， 那怎么叫一个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啊？是啊，做梦都一人做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哎，老张，你不出门吗？咱们躺下做梦玩吧，那见得着吗？ 见不着。 还是吗？ 大伙儿全能做，瞧着不能做。 是啊，谁都能做梦啊。 啊、 嗯，哪有瞧做梦的？一人那睡觉，旁边趴六十多人。做梦的什么样？ 没瞧见过。 还是吗？ 嗯 嗯， 哎，那我再考你一个， 可以啊。 大姑娘的妹妹， 对呀、啊， 这是个字，念什么？ 一个 啊， 大姑娘她妹， 嗯， 二姑娘， 二姑娘，那是仨字了，这是一个字了， 一个字， 哎， 不知道， 这字念姿， 哪个姿？ 哎，姿容秀丽的那个姿， 啊，一点两点这边一欠字， 哎， 底下女字， 哎，对了， 那怎么大姑娘她妹妹扣这个字？ 大姑娘不是长女吗？ 嗯， 二姑娘呢是次女啊，次字一个女字念姿， 哎，这有点意思啊。 哎，哎 嗯，我再说一遍， 你再说，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一个字。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嗯，一个字， 一个字， 嗯。 这字我猜不着， 人， 哪个人呢？ 一撇儿一捺，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怎么会扣个人字啊？ 你看这字可深了 啊！ 给你解释啊， 那您说一说， 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 对呀、啊，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嗯， 正二三在哪季？ 春季呀、啊。 对呀、啊，你看那春字怎么写？ 嗯，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 嗯， 底下一个日字。 对呀、啊， 是吧？ 嗯， 我说的是小斤。 嗯， 小斤嘛，一个月就短一天。 是啊， 三个小斤呢， 短三天呢。 是啊，你像那春字刨去三，再刨去底下那日，就剩一撇儿，听着。 有点意思。 再说一个，你猜猜啊？ 您来说， 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一个字。 哦， 这个字啊念干。 怎么 笔帽摘下来了不用套上，你不套上了一会儿这笔头就干了。 那不许念坏吗？ 那 一干了就坏了。不对，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念四。 哪个四啊？ 一二三四大写的那个四。 那笔帽摘下来不用套上怎么会扣个四字啊？ 你看那笔字怎么写？ 笔字 竹字头底下一个义字。 对 啊那套字怎么写？大字底下好像一个长字似的。 哎， 你把这两个字搁在一块，一个套字一个笔字。 嗯， 笔帽摘下来把竹字头拿掉。 哦， 不用套上，不用套字，那上边那大字， 嗯， 俩下半截并在一块儿，乘以四字。 这字真费解呀。 再说一简单的。 您再说。 正午对时，一个字。 这字念准。 怎么？ 你要到那时候准打当当当。 那不会念当吗？不对。 那么这字念什么呀？ 这字念斗。 斗 啊， 正午对时怎么扣个斗字啊？ 你看那斗字怎么写？ 嗯， 一点两点一横一竖 啊。是啊， 对了吧？ 嗯， 正午对时在什么时间？ 十二点呢。 那就对了，你看那个斗字就是十二点。 好， 再说一个更简单的，你猜猜。 哎， 一竖一边一点， 这谁还不知道啊？这字啊念小。 错了。 怎么 了？这字念补啊。 哪个补啊？ 姓补的补吗？这一竖一点吗？ 哎，您说是一竖一边一点。 是啊，咱们那补字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这边呢？ 那边没点啊。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今儿个跟大家说说这个猜谜语的话题。谜语的内容那是非常广泛，俗话说了，世事皆可入谜，可见这个谜的内容无所不包。你比如说猜成语吧，光常用的成语咱平时用的那就5000多条，猜国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呢。所以啊，要多关心各种事物，多看报，多读书，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样呢猜谜语的时候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很多谜语啊妙趣横生，后来呢演变成了脑筋急转弯，那就更有意思了。我给您来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啊，说你有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你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不要再做梦了。再来一个啊，要使梦成为现实，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应该是什么？答案是赶紧醒过来睁眼。再来一个啊，什么东西大家都不喜欢吃？我想这答案很多人都知道了啊，什么都不喜欢吃，吃亏呀。好了，说起这猜谜语和脑筋急转弯啊，小何一家是特别擅长。这不，欢欢跟佳佳又聊上了。 欢欢，上次你跟你爸猜灯谜的时候半斤八两，今天啊我可要和你比试比试。 好啊，今天您想怎么比试？ 这么着，咱今儿猜一回地名谜语，反正你没我去过的地方多，你肯定比不过我。 我地理课都学了，我可不怕，您来吧。 成，那我可说了啊，说你脑袋磕破，鲜血直流， 赶紧去医院。 什么呀，我是说脑袋磕破急求医，猜我国医地名。 嗨，这有什么难的呀，包头。 行啊，欢欢，听我这个。咱那母亲河是长江和黄河，那中国最出名的大河呢，有长江、黄河，还有珠江、淮河。用长江、黄河、珠江、淮河为谜面，猜我国地名。 哎呀，这可太容易了，河呢也就是川，四川。哇， 还真难不倒你。听着啊，说用四川做谜面也可以猜一个外国地名。 我的地理知识绝对渊博，告诉您啊，这四川称为巴蜀，虽然巴特指重庆一带，但是重庆原也是四川的一部分，所以答案是古巴。 这都难不倒你啊。我说的这个你一定不会，接着听啊。说我和你爸在股市上亏了钱了，好几万呢，猜外国一地名。 哦，这可猜不出来了，您告诉我答案吧。 哎呀，终于有你不会的了，告诉你吧，记住了啊，这就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 为什么是堪培拉呢？ 说我和你爸在股市上亏了好几万，你爸知道了他会怎么说呀？ 这我不知道。 他会说呀，看赔了吧，这不是看赔啦吗？ 哈，原来是这么个看赔啦呀。我觉得这家家绕的欢欢也够可以的。其实这地名谜语被编成相声的也不少，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猜地名。您一块听听这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地名谜语，现在是不是还能猜得出来呢？ 当着各位同志，我考您一个字，这又是个字啊，又是个谜语。 哦， 您要认识这个字，猜着这个谜语，那就是您聪明。 你可以测验测验我的脑筋。 我测验测验， 咱们试验试验看， 智力测验吗？ 可以吗？ 您听着， 您写一个。 哎呀，写这笔画你也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 我就这么一说吧。 好，您说一个。 眼目的目字儿， 啊 啊， 嗯， 目字儿加两点儿，你要认识这个字念什么，就算你聪明。 就这字我就不认识。 哎，当然了， 这还得承认我脑筋聪明。 您 这眼目的目字儿加两点儿，这字念背， 哎。贝、 啊、哎，宝贝的贝， 嘿嘿，嗯，不对， 那这字念什么呀？ 木字加两点儿， 那不念贝吗？念什么呀？ 祝贺的贺呀， 祝贺的贺 啊， 那怎么回事？木字加两点儿念贺呢？ 木字加两点儿，木字上头一个加，底下两点儿， 哦，上头那加也算呐？ 啊，它加两点儿吗？ 那我要考你一个字，你也不一定认得。 你 当然是啊。 那好，你考我一字。 背字欠两点，这字念什么？ 那念木了。 不对，这念资格的资。背字上的一欠字，这边两点资 啊。你也会这个呀？ 我信，跟你那加两点差不多这个。 哎， 怎么样？ 行啊， 太行了呗， 有点意思。 嗯， 那我再说一个谜语，你猜猜。 好，您说。 我说日以西斜，打我们国内一个地名。 哦，这是个地名。 哎，你猜猜 日以西斜。 哎， 这地名我知道了。 哪儿啊？ 山西。 胡说八道。 怎么叫胡说八道啊？ 日以西斜，有西还叫山西呀、啊？ 日落西山西斜， 日以西斜，洛阳啊， 洛阳。 哎， 哦，对对，怎么叫洛阳呢？ 太阳要落了吗？洛阳。 哦，那我说一个，你猜， 你也说， 中秋之月，打一个地名。 中秋之月， 哎， 打一地名 啊， 这猜不着。 太原呢？那月亮十五的不太圆了吗？圆了，太圆。 哎，有意思，有意思。 哎，这谁不行？ 中秋之月，太圆。 哎，十五月亮圆，谁都 行。好好好好。 哎，我说一个，你猜。 你还有， 东西丢了， 东西丢了， 打一个地名。 打一地名。 哎， 哪儿啊？ 南巡。 南， 东西丢了吗？难以寻找，知道吧？ 难寻 啊！ 哎，对对对， 有吧？ 难寻。 哎， 你再听这个， 您说， 我的东西也丢了，打国外一个地名， 这是哪儿啊？ 哎，找啊， 找啊！哎，您找吧， 对不对？你再听我这个， 您说。 我说呀， 嗯， 我三九天不戴帽子， 打河北省一个地名， 这是哪儿啊？ 东光。 哦，东光。 哎，冬天我光着头，东光。 啊， 39天不戴帽子。 我再说一个， 你再说一个。 我39天穿背心打一个地名， 这哪儿啊？ 邯郸。 再听我这个， 您这是什么？ 我呀， 啊， 我34天穿皮猴打一地名， 这是哪儿啊？ 在武汉。 武汉。 猜地名啊，咱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小段，这里头说的一些个字谜呀，也有繁体字，不知道您反映出来没有。其实说起这个猜谜语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说传说那就不是现在的事儿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很久很久以前，古代时候有一个姓胡的财主，家财万贯，有钱，横行乡里，见人行事皮笑肉不笑，大家伙给他起一外号叫笑面虎。这笑面虎只要是看见比他穿得好的人，就像那老鼠给猫捋胡子，拼命的巴结；看见那些穿得差点的、破点的穷人，就像恶狗啃骨头，恨不得嚼出油来。有一年快到春节了，胡家门前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人，前边这个人呢叫李才，后边这个人呢叫王少。李才衣帽整齐华丽，王少穿得破破烂烂。这家丁一看见李才，马上回房禀报，笑面虎也是赶紧迎出门来，一见来客衣帽华丽，满脸堆笑，恭敬相让。这李才说了，我要借银10两，借我10两银子。笑面虎说，那没问题，赶紧给取银子去。这李才借过银两是扬长而去。笑面虎还没回过神来呢，王少走上前来，老爷，我借点粮。笑面虎瞟了他一眼，一看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啊，王少暴跳如雷，嘿嘿，你这小子啊，穿得破衣拉撒的，你跟我借粮，去给我滚，你这个穷鬼。这王少还没来得及辩驳呢，就被家丁赶出大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王少越想越生气，猛然之间心生一计，决定要逗逗这笑面虎。那这王少到底要怎么逗笑面虎呢？咱们一会儿啊，下半段再说。这里是快乐合家欢，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